纯白衬衫，本应该过路时未看一眼，也许这晚有事要发生。这路人甲穿得太动人，你说你平日这下不该这里乱行乱逛，遇上飘忽的雨，叫你避尽我的视线射情侣，让我觉吸引。这分钟千载难逢，好时辰未在无人用心再越重，偶尔画在手中，过后再看也未能相信。这目中天衣无缝，早我知邂逅情缘或会变得平庸，你我或会错失，就此各有各走走碰碰。你说你平日这刻这里乱行乱逛，遇上飘忽的雨，叫你避尽我的视线射情侣，让我觉吸引。这分钟千载难逢，好时辰你在无人用心再越重，偶尔画进手中，过后再看也未能相信。天衣无缝，夜早我知邂逅情缘或会变得平庸，你我或会错失，就知各有各走走碰碰。这分钟千载难逢，好时辰你在无人用心再越重，偶尔画进手中，过后再看也未能相信。这目中天衣无缝，夜早我知邂逅情缘或会变得平庸，你我或会错失，就此各有各走走碰碰。